正宗历代祖师略传。前言：净土一门，出苦哲学，易行难顺，要需榜样，是以节录古来祖师略传，以享同修，所愿者无他，唯希见闻者心生欢喜，见贤思齐，同生净土，同圣佛道矣。公元2015年5月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敬致。一、东晋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，姓贾，雁门流凡人，幼儿好学，博中六经，游善庄老，时识道安，建察于太行行山，远往归之，闻安广波野经，豁然开悟，因投瞻授业，正师奉众，以夜继昼，安叹曰：使道流东国者，其在远乎？晋太元六年，过沉阳，见庐山闲旷，可以妻子，乃立精舍，号龙泉寺。时远同门慧永，先居庐山西林，欲邀童子，而愿学女浸众，西林崖不可处，刺史桓伊，慧远更立志于山东，遂号东林。远于是率众行道，作词众列，于水上立十二叶莲花，因波随转，分刻昼夜，以为行道之节。既而四方清顺之事，闻风而至者百二十三日。远曰：诸君之内能无异于净土乎？乃造西方三圣像，建斋立舍，令刘维文著法源文勒之石，是王乔之等数人，复为念佛三昧，思义见智，远为作罪。远以江东经藏多缺，显弟子远月聪灵，扣诸范本，并传关中，所有经律出诸庐山，机智百卷，上造法性论，以明黎焕常住之子。扣摩罗什见而叹曰：边方未见大经，便暗喻理合。居山三十年，即不入俗，专治净土，情心观赏，三见圣相而沉厚不言。义熙十二年七月晦寂，于波野台之东堪，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，身满虚空，圆光之中有诸化佛，观音世智左右侍立，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，回诸上下，演说苦空无上无我之音。佛告远曰：我以本愿力故，来安慰汝，汝后七日当生我国。又见舍中先化者，佛陀耶舍、慧持、慧永、刘维文等，皆在侧。前一曰：是祖法心，何来之慢？愿为弟子法正。慧宝曰：吾此居此十一年中，三岛圣上，今浮再见，吾生净土必矣。即自制为戒，自八月六日端坐入籍，年八十三。择字东林传，庐山集。二、北魏谭联大师。谭联大师，雁门人，少游五台山，见神迹灵异，因发信心出家，读大集经，以其慈义心闻，因为注解文言过半，便感气疾，周行医疗。既而叹曰：人命危脆，旦夕无常，吾闻长年神仙，往往间出，得是法义，方诵佛教，不亦可乎？遂往江南图隐居所，恳求仙术，隐居授以仙经十卷，因言 而还。枝落下，遇三藏菩提留枝，乱问曰：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，胜似仙经者乎？留枝曰：此方何处有长生不死法？纵得长年，消时不死，卒归轮转，何足贵苦？夫长生不死，悟佛道也。乃以十六观经授之曰：学此，则三界无浮生，六道无浮往，盈虚消逝，祸福成败，无得而至，其为寿也。河沙劫量，莫能比也。此吾今先是之长生也。乱大喜，遂焚仙经，而专修静观，自行化他，流布微广。赞礼净土十二偈，逐龙树偈，又赞安乐集两卷传于世。魏主众之，号为神鸾，斥住宾州大治，晚而焚州园中治。兴和四年，一直室中见范增为曰：龙树也，久居净土，以与同治，故来相见。鸾自知时至，集众教诫曰：卢生亦亦其子无日，地狱诸苦不可不惧，九品正业不可不修，因令弟子高声唱佛，西向启爽而终。而智者驱见幡花藏盖，自西而来，天恶盈空，良久乃已。是闻于朝，斥葬焚西文谷，建塔立碑。翟志逐高僧传，落邦文类。三唐道绰大师。道绰大师姓为，滨州汶水人，年十四出家，习经论，又是赞禅师学禅，后居汶水石壁谷园中寺，谭鸾法师之所立也。绰慕鸾法师净土之业，于是潜心观想，坐常向西，六时礼敬不缺，念佛日以七万计，有僧定中到西方灵上，见绰手持数珠，色如七宝山，他珠谁应，未可单述。绰为众讲无量寿经、观经、偈二百篇，听讲者各列珠，清佛号若潮直声，或是散寂，响微临谷。平时激劝正业，理智全勇，劝人涉泪正缘，一心念佛。著净土论二卷，统盖龙树天亲，以及慧愿谈鸾文句，持旨切要，当世重之。贞观二年，众咸见鸾法师坐七宝船上，谓绰曰：如净土堂城，但如步未尽矣。又见化佛住空，天花下散，众皆因仰叹矣。绰自此暴力越强，容色盛发，道俗向风者日众，年八十余卒。是有识道苦者与绰同志，每相见必指净土为期。绰亡三日，复闻之曰：吾尚其先行，今乃在后，吾家一息之功，可追而及矣。于佛像前叩头祝愿，退就座而化。翟志逐高僧传，佛祖统记。四唐善道大师。善道大师不长期所出，贞观中见西河绰禅师净土九品道场，喜曰：此真入佛之尊耀，修如行业，于辟难成，唯此法门速超生死。于是勤督精苦，昼夜礼诵，旋至经师激发四众，每入室长跪唱佛，非力竭不休。出则演说净土法门，三十余年 未尝睡眠，护持戒品纤毫不犯，好食公众粗恶自奉，所有衬师用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，或净土变相三百壁，修营塔寺，燃灯烛明，道俗从其化者甚众，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五十万遍者，有日课佛名至一万至十万者，其间得三回生净土者不可计述。或问念佛生净土也，道曰：如汝所念，遂汝所愿，乃自念一声，有一光明从其口出，十至于百光亦如之，告众知其神意，赐字额曰光明。其临终正念文曰：凡人临终欲生净土者，虽是不得怕死，常念此身多苦，不净恶缘，种种交缠，若得舍此慧身，超生净土，受无量快乐，解脱生死苦趣，乃是称义之事。如脱弊衣，得换真服，放下身心，莫生恋着，才遇有病，便念无常，一心待死，虽祝家人及问后人，来我前者为我念佛，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话，家中长短之事，亦不须远遇安慰，祝愿安乐，此皆虚花无益。若病重将终，亲属不得垂泪哭泣，及发嗟叹懊恨声，或乱心神，失其正念，但教记取阿弥陀佛手令气尽，若得明解正土之人，贫来察例，极为大行，用此法者决定往生，无疑累也，死门甚大，须自家着力此德，一念差错，历劫受苦，谁人相待，是之是之。择字，佛祖统纪，乐邦文类。五，唐承远大师。承远大师不长其所出，此学于成都唐宫，次之川新宫，至荆州，进学于玉泉真宫。真宫另居衡山设教，人从而化者万计，此居山西南岩石下，人为之食则食，不为则食土泥。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，彼得以侄志，故是专念法门，书图行，黑溪谷披勤有翼，人皆负布白斩木石，毁之岩户，不拒不迎，词语寄具，是为弥陀字。营造之余，则施与卧疾者。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，终于字，年九十一。先是有释法照者，居庐山，由正定中，吹安乐国，见蒙恶衣侍佛者。佛告曰：此行山成愿也，出而求之，超然，乃从之学，传教天下。照在代宗时为国师，现其师有自得天子南向而礼言，度其德不可精，乃名其居曰波州道场，柳宗元为祭碑，立石自门之右。择字，柳子厚文集。六，唐法照大师。法照大师不知何许人也，大历二年，居衡州云峰寺，勤修不懈。一人于增堂竹钵中睹五色祥云，云内现山寺，自东北有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石门，门内浮有一字，榜曰大圣竹林寺。他日浮于钵中见云中数字，祠台楼观万菩萨众集住其中，以所见闻自识，有一增曰星神变化不可情测，若论山川世面，乃五台也。 四年，召于郡之湖东寺开五会念佛道场，感祥云微浮，云中现流角、阿弥陀佛及二菩萨，身满虚空。行舟举国咸焚香瞻礼，良久方灭。召浮遇一路人，为曰：汝曾发愿往金色世界，礼近大圣，今可截止？言日不见。召遂与同至数人远艺五台。五年四月六日，至五台院佛光寺，奇迹四家，遥见二光照身，直至行五十里，得一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一石门，见二童子，自称善财难陀，引至一字，榜曰：大圣竹林寺，如钵中所见，金地宝树以为庄严。入寺登讲堂，见文殊在西，普贤在东，各具狮子座，万众围绕而为说法。召作礼问曰：末代凡夫去圣时远，智识毅劣，仗救由心，佛性无由显现，佛法浩瀚，未审修何法门，最为奇妙。文殊告曰：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时，诸修行门无过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，此之二门，最为善要。我于过去劫中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得一切种子。是故一切诸法，波耶波罗蜜，甚深禅定，乃至诸佛，皆从念佛而生，故知念佛诸法之王。照问：当云何念？文殊言：此世界世有阿弥陀佛，彼佛愿离不可思议，欲当计念，令无间断，命中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是年十二月，于花严寺入念佛道场，绝粒耀奇，誓生净土。至七日初夜，正念佛时，见一犯僧入，为曰：汝所见台山境界，胡不全是世人？言不不见。照心而知。翌日又见犯僧欲如前，照曰：非敢秘密圣道，恐生而谤矣。僧曰：大圣文殊现在此山，上招人谤，汝何释然？但以所见境界，普告众生，使见闻者发菩提心，作独古原意。照遂益所见，录意传世。照于是独自念佛，日夜无旷。忽见佛陀波利为曰：雨花已就，后三年花开矣。知其为众曰：行矣。端坐而逝。或然，照常于冰州五会念佛，得中时召入京师教工人念佛，亦及五会，号五会法师。择字宋高僧传，乐邦文类。七唐少康大师。少康大师姓周，晋云仙都山人，生而不言，七岁入灵山寺礼佛，母问：识否？忽发言曰：释迦牟尼佛。父母遂舍之出家，年十五，能通五部经。贞元初，魏洛阳白马寺，见殿中文字放光，探之，则善道和尚西方化道文也。康祝曰：若于净土有缘，当使此文再现光明。然而光浮闪烁，光中隐隐有化菩萨。康曰：劫石可磨，我愿无异矣。遂至长安光明寺，善道和尚影堂瞻礼，忽见道真像星空，为曰： 予依吾教，广化有情，他日功成，必生安阳。南至江陵，如一法师为曰：欲欲化人，当往身定，原在于彼，言日不见，乃食身敌。黑前有小儿念佛，念佛一声即如一钱。如是念如，凡男女少长健康者，皆闻阿弥陀佛，念佛之声盈于道路。遂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，足坛三级，每遇斋日，善信不杂，所化三千许人，每星座高声唱佛，众共和之，看一唱佛，众见一佛从其口出，十声则有十佛，若贯诸言。康为众曰：遇见佛者必得往生，众皆欣慰。二十一年十月，祝道俗曰：当于净土起增进心，于阎浮提起阎离心，汝曹此时见我光明，真我弟子，遂放二光数度，直言而逝。塔于台衙，号台衙法师。择字，宋高僧传，乐邦文类。八，宋永明大师。延寿大师字聪源，前唐王氏子也，少种法花，前闻木王氏知岁暮，多用官钱买放生命，罪当死。隐父使曹，王使人间之，色不变，命识之。头四名翠岩禅师出家，浮参天台少国师，法名深耀，常于国清寺行法花禅。禅观中见观音菩萨以金露灌其口，因是获大辩才，而夙愿未决，登智者禅院作二沟。一若一心禅定，一若万行庄严净土，明心精住七念皆得净土沟。于是一二修净业，建隆二年，中二王请住永明寺，赐号智觉禅师，日课一百八事，夜往别峰行道念佛，旁人视闻罗贝天乐之音，众法花经即一万三千部，居永明十五年，弟子一千七百人，常与众受菩萨戒，施鬼神食，买赎生命，皆以回向净土。著《中镜录》一百卷，会天台延寿慈恩二童之子，又著《万善同归集》，集中指归净土处最为切要，又常作四料简云：有善无净土，十人九初路，阴景若现前，撇意随他去。无善有净土，万修万日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有善有净土，犹如大国父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。无善无净土，铁藏并同处，万劫与千生，没过人依护。开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晨起，焚香告众，敷座而化，年七十二。后有僧来自林村，经年绕其坛，人问故，曰：我病入明，见殿左共一僧像，王勤至礼拜，因询其人，曰：杭州永明寿禅师也，以往生西方上上品矣，王重其德，故礼敬矣。择字，乐邦文类，万善同归集。九，宋醒常大师。醒常大师字造眉，姓颜，钱塘人，七岁出家，十七受具戒。宋纯化宗著《南肇庆志明》， 冒庐山之风，谋结连射，刻无量寿佛像，赐血书花严正行品。于是亦连写为正行社，是夫与会者120人，皆称正行弟子。王文正公旦为之首，比丘及千人也。天禧四年正月12日，常端坐念佛，有顷厉声唱曰：佛来也，薄然而化，众见地色皆金，而是方隐。年62。择字佛祖统纪。十，名莲池大师。朱宏大师字佛为，号莲池，杭州仁和沈氏子也。年17宝珠生，以学行清，伦有老语，日课佛名数千，问其故。语曰：先夫持佛名，临终无病，与人一拱而别，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宏自此栖心净土，树生死事大四字于案头，以自察。年32出家，叶片容，笑牙，朱大佬，参念佛者是谁？有醒。隆庆五年，黑食云栖，见山水幽绝，居然山故多苦，为况如其咽口，苦不为患，遂抗寒，居民乞土鱼，曰：吾但知念佛，无他术也。众故请，乃持木鱼出巡田成行，唱佛名，是与随住如足所及。众月相与彼才造屋，立子日归父，遂成丛林。宏主张净土，痛斥狂禅，著阿弥陀经所抄，融会事理，统摄三根，智慧渊傲。宏居常广修众善，以知正业，又定水陆而闻，及如其咽口，以请幽冥之苦，开放生池，著戒杀文，从而化者心中。万历40年六月庙，忽入城，别诸弟子及故旧，曰：吾将他往还山，彻查别众，众莫测。至七月朔晚，入堂，曰：明日吾行矣。次席入帐室，视微疾，明目坐。城中诸弟子不至，浮开目云：大众老实念佛，莫猎怪，莫坏我规矩，向世称佛名而逝。年81。择字云栖法会。11，称藕益大师。智旭大师字藕益，姓宗，吴县人，父持白衣大悲咒，梦大事送子而生旭，少以性学自任，著书辟佛，凡数千言，及月云栖竹枪随笔，乃焚所著论。年20，读地藏本愿经，发出世智，日众佛名。天启元年，年24，听一法师讲经，义情佛法，用心参究，以而豁然，沉掩关于吴江，遇疾且怠，持一意求生净土。其后力住温陵、漳州、石城、城溪、长水、新安、广宏台教，而归老于灵峰，是诸方禅者多以净土为权教，欲念佛人必令参究随智，欲独为持名一法，即是圆顿心中。顺治11年冬，有疾，唯命蛇为后，舌骨和粉，分尸擒鱼，结西方缘。明年正月21日晨起，病良矣。午刻呼坐乘坐，向西举手而逝。年57。既直三年，如发蛇为，启堪发长浮耳， 面如生，换人不忍从为名，修其骨塌于灵峰。 择字 灵峰中论。十二，称行策大师。行策大师字节流，姓蒋，父全昌而兄老余也，与堪山清公为友。堪山记事直之三年，为天启六年。一直全昌蒙堪山入室而生子，因名之曰蒙堪。及长父母相继世，发出世子，年二十三投武林李安寺若庵问功出家，协不自直者五年，顿切发愿问功化去，拆著报恩寺，遇同参释庵应师劝修正业，又遇前堂朝石法师引月台教，乃同入正室，受法花三昧，宿慧顿通，穷切教水。康熙二年，结庵于杭州法花山西溪河主间，专修正业，因名所居曰莲夫庵。九年，住余山普仁院，畅兴莲社学者邑业众志，居普仁十三载，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，年五十五。时有孙汉者病死，一昼夜浮诉曰：吾为冥师勾涉，系阎罗殿下，黑暗中忽到光明烛天，香花布空，阎罗伏地迎西归大师，问大师何人，云节流也，吾以师光所照，遂得放还。同日有吴氏子病死，遇直浮活，据言所见亦如汗颜。 择字 如学斋集净土若说。十三，称醒庵大师。实言大师字思齐，号醒庵，常属时事子也，自少不如分，出家后参念佛者是谁，有醒曰吾梦觉已，掩观真直子三年，昼览藏文，晚课佛号，翳茂山礼阿育王塔，常以佛涅盘日，大合之白，广修供养，言子佛前发四十八大愿，出感舍利放光，作劝发菩提心闻，而激励四众，众者多为涕下。晚年居杭州仙林寺，雍正七年结莲社，为民世众，而不明为奇，判日课为二十分，十分持名，九分作官，一分例禅，其是禅者念佛偈曰：一句弥陀，头则公案，无别商量，直下便判。如大火罪，足之则烧；如太阿剑，应之则烂。八万四千法藏，六字全修，一千七百公案，一刀斩断。任他佛不起问，我自心心忆念，请君不必多言，只要一心不乱。十一年腊月八日，告弟子曰：明年四月，吾期去矣。遂掩关一室，日课佛名十万声。明年四月十二日，告众曰：月朔以来，再见西方三圣，其将往生府，遂书偈持诵。明日断食饮，敛木危坐，吾更具欲更衣。十四日将午，面西直言，送者群至，忽将木曰：吾去即来，生死事大，各自静心念佛可以。合掌年清佛名，遂逝，年四十九。 择字 思齐大师为稿，曾素风述。十四，称切悟大师。济醒大师字切悟，号律陀，姓马， 京东丰润元人，又通京史，替验后遍历港籍，博冠圣上两宗，而于法花三观十圣之子，尤为深得。参广通遂如顺摄师，明向上士，师之道合，乃印心言。后纯公迁万寿子，省继直广通，策励后学，中风大振。每位永明寿禅师，乃禅门宗匠，常归心净土，放今末代，幼而尊成。于是专修正业，主张列宗，日限赤香五客，过时则礼念而已。自千国生子住持，寻退居红罗山之福寺，立子依恋，追随日众，遂成丛林。醒为法为人，心中无厌，但一以净土为归。每当开演如来救苦摄乐之恩，或至泪垂声落，听者亦未尝不涕泗沾衣也。其语录二卷，尤为切字。嘉庆十五年二月，遇之时至，持诸外户，祝曰：患缘不久，虚生可惜，各而努力念佛，他年净土好相见也。临直半月前，是侄命中坐清佛号，见空中藏幡无数，自西而来，告众曰：净土尚延，吾将西归。至十二月十七日申刻，复告众曰：作见文殊、观音、世智三大士，今复蒙佛亲来，接引吾去矣。众称佛号如来，醒面西端坐，合掌凝眸曰：称一声洪名，见一分上好。言不，结印而逝。众民异香浮空，露堪七日，貌如生，发白变黑，蛇为获舍利百余粒，世寿七十，增立四十九。 杂志 净土圣贤录续篇。十五，民国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法为圣量，别号常惭愧僧，幼随兴读儒书，颇以传承圣学自任。应获韩欧辟佛之宜，后病困数载，此悟前非，顿格先心。出世元熟，投终南山南台莲花洞寺，礼道纯和尚剃染。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。师出生六个月有眼疾，几近失明，后虽痊愈，而目力已损，稍发红，即不能视物。出家后于湖北莲花寺冲照客时，因浪晒经书，得读残本龙书净土文，而知净土法门为即生了生脱死之要道。师于受戒时，因善于书法，凡戒其中所有书写事宜，悉令代作，写字过多，眼睛发红如血罐，由此目病，乃误身为苦本。即于闲时专念佛号，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，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，后眼疾竟得痊愈。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而自行化他，一以净土为归。师修净土，韬光念迹，久而微笃。二十六岁于红罗山知福寺净土道场入堂念佛，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，研读大乘经典，妙契佛心，正业大进。三十三岁应普陀山法语寺化文和尚请，护藏经南下，住法语寺藏经楼闲寮。近二十载 励志精修，深入经藏，间或受自重兼请，乃为讲净土经典，讲笔旋即闭关，斋房书念佛待死以自勉，学行倍进，师出家30余年，始终韬晦，不喜与人往来，亦不愿人知其名字，长期昼夜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亦早证念佛三昧。1911年，师52岁，高学年居士将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，署名常参。徐慧如、周孟由诸居士见之，叹誉云：大法灵异，于今为极，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见如师者，逐佛为命，于是乎在。于是一再搜集师文稿，刊为印光法师文抄，广为流通，师由此而腾于海内外。文抄实为师弘法之元起，又读文抄而倾慕师德，揭望列于门墙之善信日多，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，或红来眼往而乞赐法名，20余年归依师座下者不计其数，即依教奉行，精修正业，得以往生净土者不胜枚举。我国近代以来礼教灵异，故师针砭时弊，力倡竭诚进敬，惭愧自牧，以倍正业行人之福机，常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，必令人人皆知。流通安氏全书了凡四份数百万册，足见其力倡因果之悲心。师之净土思想，上承古佛祖师血脉，下契近代众生根基，炎炎归宗，字字见谛，建立灵岩山寺净土道场，亲定规章，为末法丛林之表范，更创宏化社，广印经书流通，20余年所印各种佛书不下400000-500000部，佛像亦在100000余尊，法化之宏广披中外。师一生刻苦俭朴，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，洒扫洗涤，事皆躬亲，善信供养，适用于流通经籍，救济饥贫。1940年冬，师略事微疾，促办妙真法师升座仪式，预知时至，多诸积积。初三日晚，示众净土法门必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大业往生。初四日早1时30分，由床起坐曰：念佛见佛，决定生世。言额即大声念佛。2时15分，师坐床边敷水洗手笔，起立言：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走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发愿，要生西方。言不即于以上，端身正坐，口唇微动念佛。3时许，妙真和尚至，师吩咐：你要维持道场，你要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后不浮语，只唇动念佛而已。现至5时，如入禅定，笑容婉然，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，世寿80，增纳60。师一生潜修实证，淡泊平常，以文字因缘作人天眼目，利益叵测。其著作有《印光法师文抄》《正俗篇》《丙子释斋法会法语》等，流通于世。16，人民共和国海贤大师。海贤大师俗姓文，名川贤，字清玄，清光绪26年8月19日，西元1900年9月12日，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，世代耕读，专佛向善， 公自幼随母如素念佛，孝行闻于乡里，人生逢乱世，未能得习诗书。年十八，贤公腿生痈疮，医药罔效，赖清念观音圣号而愈，因慨叹轮回路险，死生事大，遂发心出离。民国九年，投同柏山太白顶云台寺，依全界禅师披剃，发明海贤，至圣成。年二十三，赴湖北荣宝寺受具，全界公别无他授，遗传六字洪名，祝其一直念去。贤公谨遵师训，一句弥陀圣号，终生持念。上师人曰：好好念佛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好好念佛，唯有成佛事大，愚者皆为虚假。贤公秉性自孝，兄弟离世后，奉母于寺中达二十八年，直至慈母八十六岁自在生世。八年后，贤公欲迁坟树碑，见墓穴内竟空无一物，为大钉数根而已。或疑菩萨示现，如达摩挂理之游戏神通，非常情可测。民国年间，贤公专修净土，与海默修学禅宗和法相为识，海圆禅静相修，体光专修禅宗。三师于塔院寺结庐共修三年，四老所修法门虽殊，然能和合相处，而最终又皆成就非凡，堪称古今稀有之佛门佳话也。十年浩劫，贤公拒绝还俗，历经艰辛，然超然念佛礼佛不绝，且今冒生命危险，保存全界公灵骨免遭毁弃。圣谕所言：学道当知心是佛，修行应以戒为师，真乃人中之圣，僧中之雄也。文革后，南阳舍其院诸护法迎请贤公至来佛寺主持正法，贤公深悟偶益大师，只图脚底着实，何必瞒听好汉之分，故而简辑殿堂，仅供奉泥塑圣像，后将来佛寺托付印智法师，祝云：不怕没庙，只怕没道，不隆不合，不配当家。西元1991年腊月11日，贤公师弟海庆法师于来佛寺谈笑事迹，自在生世，坐江六年，肉身不坏，一方清奇，供奉之于自来金刚馆，慕名来朝者至今不绝。贤公性情温和，慈心于物，一生未曾轻毁他人，遇人惭愧打骂，皆安然承受，了无怨怼，其忍辱公心难可比拟。上教诲弟子曰：宁可分口念佛，不可素口骂人。每遇耕种之际，必先绕行田地，念佛回向，祝曰：超稿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，即生佛地。贤公平生吃苦穿补，所着衣物皆亲自缝补浆洗，未尝假手于人，其勤俭之德感人至心。常曰：择菜不丢青，胜似念和经。若赈灾布施，则是慷慨大方，往往倾其所有。贤公持戒精严，念佛公心，曾言：无谓稍念即做，不念至一心不乱，不算念佛。年过百岁，依然身体康健，头脑清醒，曾自述其养生秘诀乃是持戒精严，老实念佛。虽早证念佛三昧，开显智慧神通，却始终沉口不言。 每日依然精进不已，日则耕作，夜勤礼拜，凌晨三时即起，礼佛、绕佛、静坐念佛，无偏事空过。贤公多次亲见弥陀，每求接引往生。佛赞公修持可则，足令诸世表法。是即前一月起，即女士人行将往生之仪，人皆不成。公是即28日前，常遇人曰：吾不愿长寿，情愿一死，令魂如若成佛，举世皆知。后至孤峰寺辞别道友铁脚僧演强法师，返程途中遇黄春生老居士曰：老佛爷呼我去也。后至往日常住之寺院，一一告诸弟子云：不否来也。往生前三日，贤公手捧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僧一书留影，寄望佛门团结，再三警戒学人应善护口业，不可毁谤圣言。往生前一日仍翻整菜地，直至日暮。壬辰腊月初六，西月2013年1月17日凌晨，贤公安详逝席，世寿112岁，增立92年。四众弟子为报师恩，七昼夜念佛不断，瞻视贤公法体，慈颜如旧，相信泛红，无法色由白转黑。亲见其往生瑞上者，皆坚定求生净土之信愿。贤公一生行持，为净土法门作绝佳正传，事迹俱在《来佛三圣永思集》，流播甚广，见闻而获法益者不可胜数，成为当代净宗一大善知识。净空老法师提议净宗学人尊其为净宗第14代祖师，当之无愧也。